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暗夜发光，满格回归。 月夜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遨游夜空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同学，问候所有的不睡星人，大家好。没错，今天晚上同样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精心挑选严选的麦式歌单，一整天的美好就从这里出发吧。 Let's go。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在雨水我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被你拥护没有什么不可，是独一无二。当春天才会了花的颜色，我的笑容你要记得。被你崇拜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谁比我有资格。当夏天恢复了新的温热，证明我已回 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时常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慈悲最阳的美丽、yeah、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等于随波荡漾， 我的眼神你要记得。被你想念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谁比我更适合。当冬天传来了白色恋歌，提醒你我还在这。 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就会发现奇迹，时常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慈悲最阳的美丽、yeah、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在你随波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就会发现奇迹，时常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yeah、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在你随我的样，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同学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Do you remember, you remember, remember what you said? 너는 내게 뭐든 줄 것처럼 말을 건넸다. Don't you remember, you remember, remember what you said? 너는 마치 무슨 약을 먹은 마냥 변했다. But it was a blow, 내 힘을 지는 넌 진짜 it is true. 왜 나냐고 내 아줌마 봐.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站在寂寞的舞台上，灯光下拖着自己的因此音乐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Sarang heyo means I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Sarang heyo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个我都属于你。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认真把自己过好，不过问无意义的人无意义的事，充满积极，多欢笑，多动，多丰富自己吧。听一首好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浪漫的展开，在你我心田之间种下新年的期盼，用汗水的浇盖换盛开的灿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前行和存在，去感受和感慨人生不问好坏，未来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在展开，带着痴心不改像万重山，也许会再次跌入泥泞之谷，或许这是生活给的礼物，从荆棘的路，从泥泞之中走出。哦，那些美好风景，风 人生像一张拼图，也像多米诺骨牌，亲手筑起未来，越到后来越精彩，不轻言放弃的坚持是最美的姿态，有几次倒下去就有几次站起来， 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情深意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瞒着这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瞒着这沉默，假装到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情深意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带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要好好的生活，只要你别把我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One, two, three, 我在靠着龙的犄角。I'm a 27, 不再想要继续低调。Funny and money 早就不再计较多少，身边哥们出门都想打着我的旗号，拿着相机躲在角落和我对着干，可我开着香槟你也只能对着屏幕看。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 I'm afraid to talk to the fool。不仅在外露，请让他们带入，拿出你的笔记本来，藏外被带住，飘着我的财富，先别着急问一问。Look at me， 全部 Let me go， Michael 家族的拳击手，这次不跪了，反筋斗，周旋这把让我受伤痛太久。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m a boss to the cross.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In the jungle, I'm a superman. Boss. Boss. Boss.I'm a boss

looking at the model, I'm seeing flow shot. 立ちの足跡 I patrol この仮想大将のような街角 It's crazy 野獣たちのステージ The paradise だけ求める agent for evidence What you looking at? Mind your own hook up now So not tonight, it ain't even like that But なぜみんなそんなに急ぐの夜は酔いつぶれて昼間は今日 So Why do people gotta seek the lifestyle of the rich and famous? Yo, could both the words or what's the latest?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 就是不想 睡一天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啊一个人的凌晨适合思考你是不是已经陷入了误区就是拿身边的人当成一个生活的范本然后努力变成身边人的样子我是麦麦在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为你 play 一首又一首的好音乐 这么晚你还在对着屋顶发呆他的誓言心情灰暗了下来你哭着不起来过去日记又翻开字里行间纠缠着爱泪水浸湿了无奈爱爱让他安静地离开懂爱的角色总会有替代眼睛睁开寂寞会化作尘埃不如等等另一个人来哦嗨嗨让他安静地离开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新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再去想谁值得你去爱角色总会有替代 做尘埃，不如等等另一个人来。哦，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相信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再去想谁值得你去爱。的角色总会有替代，眼睛睁开，寂寞会化作尘埃，不如等另一个人来。哦，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相信时间把过去都掩埋，会明白谁值得你去爱。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Take a bite, sour candy. Hi,

你醒着睡着坐着躺着，轻松我的指挥，只愿你一天要个表白时辰。于是我哭了梦了怕了疯了，爱你的纸飞催眠我一切，抓不到该问了。 心只需要一支坚定念不该痛，随你念的远的早就全归我懂，伸出是否爱心无论谁会伤痛，嘉玲的人西陵的人不都在冲。心只需要一支坚定念不该痛，随你念的远的早就全归我懂，伸出是否爱心无论谁会伤痛。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I do know about it。 嗨嗨嗨，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12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麦 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 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守护。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